是作废。都说爱情是一出珍贵，现在感觉你只有枯萎。可是我不会夜夜流泪，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。缘尽了你走了无法回头，我要努力学会无所谓。就这样就这样忍住伤悲，也许会也许会感到疲惫。再给我花开花落一个轮回，你就会在记忆中慢慢消退。不再想不再想谁是谁非，爱情里并没有谁错谁对。再给我春去秋来一个轮回，我就会化成成蝶飞得更美。 不再想不再想谁是谁非，爱情里并没有谁错谁对。再给我春去秋来一个轮回，我就会化成成蝶飞得更美。 可是我不会 成蝶飞得更美。